28号啊，星期三，骚动音乐。 系，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6点将会出现嘅嘉宾，将会有石山佳， 佳。 系啦，咁啊，亦都会带嚟佢哋嘅新歌《Way Out》啦。今次呢一首比较 house 啲嘅作品嚟嘅，即系到底做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即系喺 house 上边，佢哋加入一啲点样唔同嘅谂法咧？喺呢个 MV 上边，即系佢哋又有啲点样嘅艺术嘅一啲谂法喺度咧？咁啊，6点咧，我哋就会听到噶啦。 记住啊，杨彤同埋 Mason， 冇错。咁啊，今日想讲嘅嘢咧，就系首先我哋做呢啲嘅访问嘅时候咧，大家都会知道，就系我哋会送好多嘅卷轴俾啲歌手朋友啦。咁啊，其实通常呢一个卷轴咧，我哋多数都系取一啲叫做比较鼓励性嘅一啲句子去食翻佢哋个名嘅。咁啊，高兴嘅一样嘢就系、即系以前会觉得啊，其实咁样去送一啲卷轴，到底人哋会觉得你牙钉啊，定系其实会觉得系有鼓励性、有启发性，定系点咧咁？咁啊，最近终于知道有一个消息几好，就系、是、啊。原來大家都喜歡呢個卷軸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對於我哋嚟講係幾鼓舞嘅，係 咪真 係？我希望係咯，因為喺一啲嘅電視節目度見到我哋嘅卷軸出現咗啊，即係有一啲嘅歌手朋友可能喺唔同嘅地方演出嘅時候，佢直頭會可能隨身帶住佢嘅卷軸，咁順便可能有時當一個裝飾，或者可能當佢自己一個打氣嘅工具、一個用品咁樣。咁我覺得呢件事即係只要鼓勵到大家，我覺得係開心嘅一件事。係 有聽眾報料俾我哋啊嘛，話出現咗啊，咁啊都好神奇啊，都 冇錯冇錯。咁啊希望大家都即係一啲嘅歌手朋友都喜歡呢一個嘅卷軸啦，亦都即係希望如果聽眾有時覺得有啲 idea 覺得幾得意，都可以鼓勵一下我嚟贊一下我哋，因為 我哋需要鼓勵，其實 需要 贊一下我哋啊， 真係需要。 我都想收翻一卷卷軸，憂國憂民憂國成叫。呢几样， 我仲谂住 有一日唔做嘅 时 候， 我用谂住用波性去食。 我要啱啱嗰句。如果有一日我唔做嘅时候，我会叫我哋同事写，比如话叫阿旺角卡文写《忧国忧民忧国》，曾经有个 set 埋用呢个名。 吓、啊、真系啊 ？OK 啊， 系啊，仲要叫紫晴波录正，佢要 up 一次《忧国忧民忧国 成》 成， 我觉得好巧口啊， 一啲都唔巧口、啊，好顺、啊。 都系嘅， 系啊， 可能我都系会觉得，用翻波性咯，我可以谂到啲奇怪啲嘢， 例如咧， 而家未谂到， 朱古力波性， 喺我未谂到之前，你就唔可以，你就要继续做啊，所以系啊，咁但系嘅咁讲嗰样嘢就系想讲咧，即系有时会发现，即系做得呢一个工作多嘅时候，其实原来要鼓励人咧。是不容易的，即你会见到我们可能咪前有时讲聊天很开心啊，或者跟一些歌手做访问很开心啊，但到你实质上可能有一些朋友，即不是一个节目的情况底下，可能真的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你要去鼓励他呢，原来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始终你有时可能我们平时跟波盛这样做节目聊天，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那个energy 要在这里啦，即是尽量可以开心一点啦，这样。但是有一些的朋友仔呢，即是你私底下他分享一些心事给你听呢、就跟做节目那个气氛不同啊嘛，即是就会觉得啊，我应该讲啲咩呢，有时过分乐观或者过分一啲叫做鼓励性嘅说话带俾人，你又会驚佢听完会有压力。但有时如果你唔係讲一啲鼓励性嘅说话，你个人就会开始諗，咁不如唔好讲啦，即係有啲嘢不如你悭返啖气啦，你都帮唔到佢咁样。咁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呢一啲嘅尤其喺自己身边朋友发生嘅时候呢，你要鼓励人係好难嘅。即係例如我有一个朋友，佢面临緊一个难题，就係关于佢自己嘅工作。佢觉得佢同一份工作做咗10年。 是 遇到一个瓶颈，我想其实好多我哋呢啲年纪嘅朋友仔咧，都会有相同嘅烦恼。 有啊，10年啦，今年 诶、你又系啊，你系、啊， 今年 你系 十 年，我都 今年十 我都 一月就10年啦，十年啦， 系啊， 啊 其实我哋呢一个年纪嘅人咧，其实啱啱差唔多就系搭正做嘢，差不多即系10年上下呢啲位置啦。咁大家各自每人有唔同嘅际遇，有啲人会发展得好啲，有啲人会发展得慢啲。咁、我一个朋友就系佢喺一个工作岗位。 位十年，佢已經好習慣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好似佢生活一部分咁啊。佢起身飲啖水，刷個牙，食個早餐，翻工，跟住然後食個 lunch， 然後繼續做，做完放工搭車翻屋企，即佢嘅生活模式係咁，已經係十年啦咁。咁於是乎佢會發現自己原來脱離唔到呢一啲生活嘅方式。咁佢就開始諗，但係佢亦都知道啊，十年之後佢得唔到一啲佢想期望嘅機會啦，或者佢得唔到佢期望想要嘅一啲生活方式啦咁樣。咁佢就會諗啊死啦，咁點算好呢？我係咪應該要去改變下自己，或者改變下自己嘅環境呢？咁於是乎我會發現啊，其實原來喺呢啲位呢，你好難鼓勵佢嘅一樣嘢，就係你不能夠同佢好樂觀咁同佢講啊，冇嘢嘅，明天會更好，你有才華，我知道嘅，你一定聽日會更加。 所以通常我都會同啲人講，你份糧包咗。 係啦，即係你除咗咁樣講之外，你係好難去講一啲説話去開解佢噶嘛。即係男仔就好啲啊，男仔就直接啲噶嘛。通常就係、是，唔好講咁多啦，飲啖先啦，咁樣就算數。 女仔唔知，你同女仔講，想唔想放鬆一下 去揼个骨啊，咁样系嘛？ 如果想放一刻就请我假去个旅行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或者食啲嘢，食个甜品咁样，就会放松啲啦，咁样。但系即系好笑嘅就系咧，我哋呢啲职业咧，人哋就系会好期望你可以开解佢啊，因为佢会觉得啊，你听即系平时同咁多人倾偈、哦，你有咁多一啲人哋嘅故仔，有咁多生活经验、哦，你应该会帮到我。 我觉得佢哋嘅原因冇咁复杂，吓，佢原因再纯粹啲。 系 你份工用把口啊，所以你应该要 所以我人工都爆咗， 所以你嘅强系把口啊，所以会 expect 你安慰我啊，但我哋唔社工啊，即系靠把口。即系我哋工作用我哋嘅语言都佢有好多个功能啊嘛，但系好直接嘅啲人，你讲开嘢就所有同讲嘢有关嘅，好似都觉得要关你事咁。 系， 所以咪会觉得啊，你应该会识氹人咯。 系，但系有时咧就系、是、嗰个尴尬位就系咧，我自以为氹咗啦，你见到对方嘅反应先系最尴尬。即系例如你真系会讲一啲说话话，唔紧要啦，其实我睇到你嘅potential 嘅，可能你真系转一个环境对你嚟讲好啲嘅。跟住然后你会发现对方俾你嘅反应就系、是、多谢你啊咁嗰啲。咁你会见到之后系啦，其实佢个多谢你都唔系真系好。打從心底裡覺得你呢一番說話好幫到佢 嘅，佢放棄咗向你去求救啦。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所以我之所以覺得其實有時做一個要去鼓勵人啊，或者要去講一啲好鼓勵性嘅說話，去尤其身邊嘅朋友係一件好難嘅事情。 我中意同一啲熟啲嘅朋友咧去傾呢啲嘢嘅。因为点解咧？譬如我啲大学同学都系嘅，佢哋有时唉好苦恼啊，半夜，因为我通常我都未瞓觉啦，我成日半夜都会收到啲 friend 咧，佢话唉 凌晨三四点，我知你都未瞓噶啦， 系啊，我净系知道呢个时间啊，我就谂起你肯定未瞓，我果然冇揾错人，你果然复我咁啦，又真系好多嘅，即系沟唔沟就有啲 friend 半夜 send 嚟啦。如果你我嘅朋友，你而家听到呢段说话嘅话，OK 嘅，我真系未瞓噶，通常都做紧嘢，当有啲嘢调剂下咯咁。咁、而通常会咁夜咁样打邀即都会 friend 啦，系咪？咁我几中意即系呢啲好 friend 嘅朋友倾啲 topic 嘅原因系啲乜嘢咧？因为就系你同佢好 close， 系， 所以咧讲嘢系可以不留情面，不留情面系嗱，即系好坦白嗰句。而家开麦或者我哋点样叫做工作嘅时候用把口咧，有阵时你都要收拾下自己讲嘅嘢啦，系啦，即系你始终都系一个工作一个专业啦，系咪先？ 冇错。 咁咪对住朋友咧，真系可以直接啲。一针见血，有阵时佢哋会同我讲，系嘛啊，我而家唔知点算，即系我当有 A 同 B 嘅选择啦，咁样，跟住听佢讲完之后，其实冇嘢烦啦，好明显你会拣 A 啊 ，B 嗰个原因唔成立啊，或者 B 嗰个你头先讲出嚟，你都 说服唔到， 你个 logic 都唔啱咁样。最近系有出现一个咁嘅状况，我突然之间谂唔翻起嘅时候，我系直接话咗俾佢听，其实你唔使拣啦，咁样。 或者可能佢哋心入面自己本身有一个答案咯。佢只係可能想大家去 類似呢，譬如我 friend 嗰份工佢呢有个选择，如果选择咗 A 呢就会得失个客，如果选择 B 呢就可能会得失咗唔知某一个同事咁样啦，咁我就话啦，咁你而家份工个主要係 serve 客啊定係 serve 你个同事呢，咁咁佢就话 serve 客，咁我话系咪两个一定要揀一个啊，佢话系，咁其实答案就已经好明显 啦， 系啦，咁跟住佢就静一下， 又好似啱。 唔系啊，佢想再解释啊，即系佢整一下，唔系咧咁，跟住我咪再讲咯。嗱，我都系嗰句， 你份工系 serve 紧边个啊？ 系啦，你同埋你系咪冇得拣先？你即系咧，好似有阵时我唔知道你做论文咁样咧，或者点？你做啲研究都系你有 assumption 噶嘛？你要知道你个条件限制系啲乜嘢？如果你同我讲，除咗得失客。同埋得失同事之間，你而家嘅狀況，你係仲可以有第三個 option， 咁我哋有嘢傾啊。咁但係你話俾我聽冇眼前，我而家只能夠得呢兩個選擇。咁 OK， 咁我哋就 focus 喺呢兩個選擇裏面，我哋揀啦，然後兩害取其輕 啊。 咁其實個答案好快出咗嚟嘅，咁我就好直接，哇！其實唔煩啦， 所謂當局者迷咯。 有時會係嘅，都係嘅，係啊，同埋你可以。同埋，如果一啲好 close 嘅朋友咧，你本身知道佢嘅人物性格系点咧，你好快就可以话俾佢听。其实你啱啱讲嘅，你嘅语气，你嘅原因，其实你唔系原因嚟嘅。其实我话你心里面，有时我好中意用一句就系、是，其实你心里边有答案啦。 只不过你都系想揾个人， 你都系想讲 去支持下你啫咁样。 跟住啲通常啲 friend 又苦笑，唉，系咯，其实你都知啊。 好彩打咗俾你咋。 不过我都多谢你嚟揾我倾偈咁样，但系我其实心里边你有答案啦，即系有时会系咁样嘅。咁但系我觉得做朋友去倾有度好就系、是、你可以好直接咁话俾佢听，即系有时譬如我访问artist 咁样讲。音樂咁佢都話哦係啊，自己整嗰啲 demo 俾 friend 聽咧，啲 friend 就可以好直接咁同佢講話好聽唔好聽，中意唔中意啲咩，因為佢同佢冇一個工作上嘅利益關係或者成，佢都唔係公司有嗰啲商業考慮，佢淨係作為一個聽眾，我中意咯，唔中意咯咁啊。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呢啲咪好珍貴嘅 feedback 咁啫嘛。系啊，我觉得系一件咁样嘅事咯。 所以即系唔知道大家即系会唔会好似我哋咁啊？即系波成，我觉得呢个讲法几好啊！一针见血咧，唔好兜个圈， 唔好啊！ 去同个朋友倾偈系好啲，即系朋友揾得你都系想听真说话。 真说话啦，咁当然你首先审视下你同佢真系有几 friend 啦。如果唔系， 可能你得罪咗个 friend 咯。最后 你唔知噶。冇嘅，有阵时有啲嘢听人哋意见之后咧，都系要自己消化。如果唔知点样消化嘅话咧，听下啲歌，有啲歌可能俾个答案你。Mad Boy 嘅派头作品，歌名叫做《日与夜常》，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就个别人士今日就沙中线工程质量事件接受电子传媒访问时，在毫无根据下污蔑，称政府比较不希望在检控中令港铁卷入漩涡。发言人严正指出，有关言论完全是无中生有和不负责任。发言人说，执法部门必须以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处理每一宗案件，检控决定必须基于所有可接纳的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客观分析，并且严格按照律政部门的检控守则作出。警方正继续就沙中线工程质量事件进行刑事调查。按一贯政策，政府现阶段不会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发言人又强调，任何试图捏造事实抹黑政府的行为不会得逞。无线新闻应用程式去年推送异常通知的案件，一名二十岁男学生被裁定刑事损坏罪名成立，于观塘裁判法院被判处200小时社会服务令。该流动应用程式去年5月3号在短时间之内连续发出23个内容异常推送通知。被控于当日在香港无合法辩解而摧毁或损坏属于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财产，即是电脑，意图摧毁或损坏该财产或罔顾该财产是否会摧毁或者损坏。他早前被裁定刑事损坏罪成立。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加入持续性、就业情况和国际研究网络三项新指标。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百强，但排名多数下跌，其中港大排第26位，中大排47，科大排60，理大排65，成大排70。港大回应话，确信透过实践港大勾画的未来愿景蓝图，致力成为亚洲的世界级大学，将更进一步提升港大在国际间的声誉。中大表示，各项主要世界大学排名榜使用不同的评分方法，亦会不时更新。全球高等教育界仍在从新冠疫情中恢复，非本地学生流动和国际教师招聘等一系列因素都受到影响。科大表示，排名升跌受不同因素影响，大学会以此作为参考，以了解自身和其他大学的表现，从而掌握需要改善的方向。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骤雨较为频密，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两条隧道的情况，分别就是张南隧道。张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拖走了，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就是西隧了，西隧的车辆着火事故较早时都已经清了场。去九龙方向管道的慢线是已经解封了，即是说西隧去九龙方向已经是全线解封的了，不过车龙还是相当之长的，排到去干诺道中近政府总部和中环湾仔绕道的中环出口，所以塞紧车的朋友请忍耐下。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下角道近中环军营，西行过海的车龙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 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的车龙就去到兆安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当你见到 M-Mark 这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到嚟同我哋一齐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国剧830同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不把那个人找出来我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 来到最后，袁爸爸的死、杨莫的失踪以及林楚平被侵犯这三件案，到底可不可以水落石出呢？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I've seen the devil。 虽然这套电视剧的尺度引起争议，但仍然非常受欢迎。来自电视片集 The Idol 里面的作品，这个礼拜上升到第四位 The Weeknd featuring Playboy Cardi and Madonna Popular。 Tell me do you see her? She's living her life. Even if she acts like she don't want the limelight. But if you knew her, she lives her life. She calls her paparazzi, then she acts surprised. Oh, I know what she needs. She just wants the fame, I know what she thinks. Give her little taste, running back to me. Put it in the face, pray her soul to keep. Ooh, ooh, every night, every night. She prays to the sky, flashing lights. It's all she ever wants to do. Begging on her knees to be popular. That's her dream to be popular. Kill anyone to be popular. Sell her soul to be popular. 即系上咗榜两个礼拜，由第十位连跳六级去到榜嘅电军宝座第四位 The Weeknd Popula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再讲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斌神，呢啲咩嚟噶？同我捽甩佢。 呢啲记忆嚟嘅，唔系咁容易捽得甩噶。 这个手机聪明，仿佛有动物性，早已不见你的踪影。他却拒绝承认，任意 WiFi 配对，是这机器习性。时空穿梭中得到验证，是

丢脸。 一年带来两首作品，张曼叉自动登入，仲有洪家豪洗面，是时候醒下的了。如果有一啲嘅物件，有一啲地方令到你经常谂起一啲嘅回忆，系咪要考虑将呢啲物件清一清？呢、這个地方唔好再去咧。 这朵百合插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分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碗筷怎会留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 再随时能挂念你。 好似呢一首作品咁样，由一张凳衍生出嚟嘅故事，有 Aga 最新排台作品《Miss You Goodbye》。每一个物件都好似带住一个期望咁样噶，见到呢个物件，你会期望仲会唔会见到佢呢？你会期望同佢关系会唔会有改善呢？佢期望可唔可以翻到以前咁咧？ 其实你以为你需要我，但我清楚你需要什么。其实我有时也讨厌我，但你却爱我，不管怎么。如若我还在寄望，如果总是受伤的。沉迷的一个，如何再负荷？今天要将愿望撕去一块，秘密要安静地掉进悬崖。其实我不伟大，我也不想你来陪着我。想这晚别太清醒，跟你一起牵手逛街。自己，其实我以为我恨。 太清醒，不再想起，不想告解。 蔡之晴以为是时候学会摆低一些过度的期望，摆低一些已经过去了的旧物，学会看住自己现在拥有的东西，好好地看守它，珍惜它。 走一圈几公里路，踱步莫田园，就快抵达美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兜转，不错失事事，还是一冲事事，摘去小绝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哪里哪里要到哪还不易，听说中文字，或崎岖不知，还在怕美留神，而飘碎满身，射我全部愤恨。走进这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乘着我没塌下。那个那个你太友善还太睿智，却信我因万事，这家的事难莫待来回念，没欠我迷路又领 之前听过有 XT 麦田看守员，转头翻嚟有石山街的出现。 今日呢两位嘉宾当然喺台上面，又多谢我哋。 冇错啊，波成，为表诚意，我要送足两句俾佢哋啊！吐气扬同万马 master， 好嘢！我谂佢哋点都估唔到会系咁样送啊！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嘉宾系有石山佳 ，Hello， 大家好， 系啦，有杨彤同埋 Martin 啦，我哋今次送呢一个咧另一个玩法啊， 好有诚意啊，今日， 今次我哋啊一人一卷啊，系啊， 首先啦， 因为上次 Martin 喺台上面话好期待嚟会收啲、我哋就所以就觉得好想有啲破格啲嘅， 咁啊，首先 呢个系边个嗰卷啊？ 呢个系杨彤嗰卷， 好啊，吐气杨彤。呢、這个吐气扬眉嘅意思啦，食落去啦。 跟住咧， 啱佢，啱 佢咧，都劲嘅， 都劲嘅， 都有气势。 系啊，就系、是、啊， 万马马神啊， 即系万马奔腾嘅意思啊。 好靓啊，呢字。 系啊， 多谢。 得唔得 ？OK， 好开心。系咪有啲 surprise 啊？收咗几次之后有啲咁嘅嘢。系啊，本身咧我哋谂住系嗰啲神采飞扬同啊嗰啲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咧，其实因为你两个名都系两个音咧，可以直接食落去个成语度咧，咁样就最有型啊！ 写出嚟靓仔啲啊又 系啊，咁所以我哋用呢个新颖嘅方法送俾你哋啊，送咗咁耐嘅石山 姐，多谢多谢， 冇噶啦，创意分用尽咗噶啦， 下次就下次先再谂啦， 下次再谂啊， 系啊，但因为呢两句本身嗰个意思，我喺我哋嘅角度谂嘅时候，除咗食字之外，都觉得嗰个 meaning 好类近嘅，即系个意思就系、是、即系、做到一啲事情嘅时候，有一种令人觉得万万不能。好有 energy 啊，或者令到自己好 proud of 自己吐气扬眉嘅呢个意思喺里边，咁所以摆埋一齐系好似上下恋咁样嘅意思系咁样样嘅。咁、但系呢一个如果要 fit 落去，即系呢一个 topic 嗰度，其实都会想知喺你心目中，即系而家做音乐石山街做咗一段时间，其实有冇一啲谂法系你觉得哦，其实我自己都好想哦。音樂是可以去到做呢一類型啊 ，achieve 到一啲嘢，有一種即係吐氣揚眉，自己都 proud of 嘅一個狀態或者一個 level 嘅去到。 我覺得暫時有分短期同長期嘅。短期咧，我係想同佢可以各自分開出歌。 嗯。就好似卷族已經分開兩個名， 已經係啊， 唔該，唔係因為我哋咁樣做啊嘛， 唔關我哋事。 你已經睇到我哋嘅未來， 係啊，係。 唔係因為我驚係因為我哋俾咗分開兩卷卷族你，咁然後你哋會覺得係喎，其實我哋咁樣分開都好睇喎，咁 樣。係，我驚啲 fans 鬧。 跟住就原來係我哋一手造成嘅。 但系点解 可以系咁样 spin 咯？ 赖落去先啊！系啊，做完个访问咧， 有得赖 到啊！咁，但系个原因系咩？即系短期内会想试下各自都会自己行自己嘅嘢。 其实又唔系真系 exactly 自己嘅，因为喺我心目中咧，我有两首歌都系我哋一齐整嘅，但系我觉得嗰两首歌系好啱，其中一首得我唱，而另外一首就得佢唱嘅， 系 咁样咯。咁所以我系好想试下，同埋。如果是这样呢，我觉得我们不用，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是真的我 produce 了。因为当我只需要 produce 他一个人的 vocal， 不用我自己 produce 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做到的。那我就很想试一下。 produce 不到自己的 vocal， 是因为、自己通常是不是监自己的 vocal 难一点，还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会很当局者迷的，其实成日都。跟着会不知道那样东西是对不对，或者是适不适合我首歌咯。 系，但睇人哋 produce 佢就好似我好清楚嗰样嘢，又好似我唔使分身要谂紧呢样嘢。 系啊， 系、 啊。 咦，咁到你嗰首 solo 咧？ 咁你 produce 就你 produce 哦， 交换身份。 哦，收到，收到。 你有先知， 大家先知。 收到，我真系啱啱 谂嘅。我 schedule 先。 但你话因为有两首，一首你觉得啱自己，一首啱 Martin， 个原因系即系个风格定系啲乜嘢？有冇得可能即系解释到少少讲下系点？ 系个风格咯，我谂。因为其实我想自己唱嗰首咧，就系佢写嘅。其实一开始都系，跟住我唔知点解听完之后好中意啦。跟住每次表演咧，一唱到呢首歌就特别投入啦。但系净系呢首歌，其他歌都唔系好。 表演咗一次咗呢首歌， 系咩一次咗咧？ 系啊， 我即系印象好深刻， 唯一一次啫， 但 系嗰次好投入， 系啊， 以为表演咗十次， 咁我就真系好中意呢首歌啦。跟住。 我会好想 叫我收声系嘛，叫我唔好出声。 如果得我就好啦，咁系咯。但系嗰个系一个咩嘅风格嘅歌嚟啊？嗰只 嗰个 令到你咁中意？ 我会形容为，我会形容为 epic 啲嘅。 嗯， 跟住似电影配乐咁样嘅， 嗯， 我觉得啦，但系呢啲都好睇之后后续 mixing，即系我好 ideal 咁样谂，就系、是、我系嗰个方向嘅， 系 想嗰个方向。 不如讲下我写嗰阵系有咩方向？我写嗰阵咧系谂呢首歌咧，我尽量系想学 Lana Del Rey 嗰啲歌， 系啊，真系噶， 系啊。但系完全咧，其实我老嗰阵都冇我把声嘅，所以你都唔使担心我嘅感受。我写嗰，因为我写嗰阵咧都系谂住净系有女声嘅，咁所以都 match 咗最尾系。 咁另一首话，你觉得系可能系 Martin 自己 solo 嘅会啱啲？咁嗰首又系一首点嘅歌嚟嘅？ 嗰首咧，我整个 beat 嘅时候咧，其实我系谂 Imagine Dragons 嘅，即系我系嗰个 energy 系，其实都系 epic 啦，同埋少少电影感啊。但系嗰个方向系 masculine 啲嘅。咁跟住我就 send 咗俾佢，咁佢又寫到一啲好啱嘅嘢。 咁 Martin 咧，短期上面你自己或者石山家你自己有冇諗過哦，都會想試一啲點樣嘅嘢咁噶？ 短期裏面咧，我想試下盡量可唔可以 catch up 到楊同嘅 produce 佢嘅 production 咯，因為係啊，我都覺得有好大段距離。跟住每次每首歌啦，或者每首同人 collab 歌咧，都好似佢做曬所有即係特別啊之類嘅嘢啊。跟住我完全係幫唔到手。 你都知 啊？係啊，我知嘅，我明嘅，我呢個擺喺心底裏面嘅，我明嘅。 俾個機會你， 想幫下手係嘛？ 係啊，我有時都想幫下手。跟住咧，但我有時好驚咧。咁你知，即係我無端端叫佢話，誒、哎，不如你整一半咁啊，可能我幫你整埋嗰一半，咁就好似好，我唔知點講咁啊，好似好。 唔係啊，其實大熱咪你整大部分咯。 大熱我就收到 order， 收到佢嘅指令，佢嘅 instruction 整嘅，咁所以我最尾都好滿意。其實大熱，咁所以我短期裏面就想 catch up 翻，即係 production 上面可以有啲再 match 翻多少少，同埋起碼我哋整完歌之後，我可以俾啲真係關事啊，俾啲 relevant 有力嘅 point 去即係做 feedback 咁樣。 唔係，但係你唱歌好過好多嘛？ 咁我哋互監咯，即系互監呢個 focus。 即系你想叫我唱歌要 catch up 系咪啊？ 你就冇咁講， 即系所以索性就不如做一首，下一首就系楊同唱歌，然後 Martin 做掉曬嘅，同埋 beat 嘅。 我冇回應。 咁就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咁但系對於石山界，即系呢一個階段嚟講，你哋覺得去到邊一個位置，自己先會攞到一個覺得啊係一個滿意嘅？成績，或者可能是對於你嚟講，誒、哎、對自己有交代嘅，係開心，係真係終於覺得係吐氣揚眉啦。而家你哋覺得自己係咪都到到呢個階段咧？ 我覺得未嘅， 好大段距離， 嗯， 好大段距離。我哋真係可以開一個 show， 跟住係啲人係會好即係願意嚟睇。我覺得你 so far 做咗兩三年嘅音樂咧，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宣傳性多啲嘅 show， 好多 live show 全部都係即係可能係 promote 嗰首歌啊，或者有時有啲 show， 其實好少可機會可以做到一個真係八個字啊至九個字一個鐘頭嘅 show， 但其實嗰啲 show 係自己最 enjoy 嘅，即係今年做咗一個啦，嗰陣加埋嗰啲咩 graphics 啊，加埋 lighting 啊，其實成件事係可以，即係我覺得音樂係做到嘅，但係你話真係。作為一場 show，而有觀眾嚟睇咧，我覺得就未去到嗰個位咯，仲有好大個距離。 可能你係表演嘅方向諗，我就諗做歌方向，我都想可能可以同其他人合作。但係 so far 我哋好似未有一個好想 collab 嘅人，即係我哋好少提起呢樣嘢， 或者未有個咁嘅機會咯。因为听即系譬如听石山街嘅歌，好似成日都得呢两个人把声咁样啦。咁、其实有时又后可以有啲 featuring， 咁都系几好玩嘅件事咯。加埋创作上面一啲 collab， 其实系咯，都呢样嘢系未做噶嘛。即系我哋好多时候都冇呢个咁嘅机会。 但系讲到呢个位咧，我系觉得需要多谢石山街嘅，因为喺早前嘅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嘅颁奖礼上面咧，有一段好长嘅 medley 咧，有好多部分咧。其實都是靠石山街他們幫手去一起砌出來的。 咁我唔知呢樣嘢會唔會可能係啦，同埋 JMI 啦，亦都要多謝 JMI 啦，即係三位都係即係俾咗好多 effort 落去啦。我唔知呢樣嘢會唔會都同頭先 Master 講少少，佢又唔係一首真係 collab 自己嘅作品，但係好似某程度上要為其他嘅一啲作品或者其他嘅一啲 artist 一齊去合作，一齊去做一個 medley 出嚟嘅時候，會唔會做到少少頭先就係所講啊，不一齊玩啲嘢啦咁嗰種嘅感覺？雖然我都知道嗰一個係一個 order， 一個嚟自我嘅 order 嚟嘅，係啦係。 哇！你俾 order 嚟，唔係 order 出呢種 嗰個 order 咧，唔係命令嘅 order 啊，係即係你嗌 delivery 嗰啲 order。 唔係一樣，咪係即係 order。你講咁多嘢，咪係煮啲嘢俾你，咪係你寫。 唔該，後尾即係要講唔該唔該嗰啲，唔該唔該。 你有冇俾 tips 啊？ tips 就冇，但係人工就有幾足嘅。 係啦係啦，但係嗰個過程會唔會就好似即係做到少少啱啱講嘅嗰種？ 係啊，都其實係噶，我都好 enjoy 可以叫啲人唱邊巴，你唱呢巴啦咁樣嗰啲感覺。我答咗有時。 同埋嗰次我記得我哋用咗成個月個零月到啦，咁一篇咁樣每首歌篇少少篇少少咁，跟住係好期待咧 rehearsal 第一日。全部 artist 喺度 rehearsal 嗰日咧，佢哋唱出嚟嘅咩感觉咯？即系我哋自己太惯自己唱埋落去，即系我哋 demo 都系自己唱埋落去啦。咁其实真系去到 rehearsal， 听到佢哋点样去演绎嗰首歌咧，其实系另外一种感觉咯。都某程度系做到头先我话，即系撇除我哋两个人嘅合作 only， 有啲同外界嘅同其他人一齐嘅 collab。 咁譬如之前阿 Martin 你终于有自己写嘅歌，亦都有阿 Des 啊。 嗯， 系啦，咁即系嗰种感觉会唔会又系？ 系啊，系啊， 自己嘅旋律有第二个人唱。 系啊，系啊，今年都 full of 呢啲 collab 嘅机会。系啊，阿 Des， 即系我 demo 俾佢嗰阵咧，其实就我冇谂过系佢唱，咁全部成件事都系即系监制安排啦。我有首歌其实几啱呢个后生仔唱，咁啊俾咗佢唱啦。咁佢把声同我系好唔同噶嘛。佢把聲係再 deep 啲啦，同埋係有好多 texture 喺度啦。跟住我完全係冇想象唔到首歌係唱得咁 warm 咯。Des 唱係即係幾有温度喎，真係。同埋佢呢首歌裏面加好多嗰啲位，譬如佢最尾喺度嗌到好高音嗰位，都係佢自己諗嘅嗰啲起承轉合啦。咁加埋佢自己嘅編曲，其實成件事係真係唔同咗好多咯。 佢自己編嘅嗰首歌， 係佢自己後面有再揼啲嘢落去嘅。 嗯。咁所以一路聽就係長期嗰個目標就係好似頭先楊彤講就希望有機會有一啲嘅 collaboration 會出現啦。跟住阿 Martin 就講話有啲 show。咁其實如果真係有一個你哋專長嘅 show， 可能我唔知有45分鐘，你哋成個好 concept 齊曬，其實你哋有冇曾經都幻想過，如果有一個咁嘅 show 會玩啲乜嘢個 feel 啊？ 會嘅，我哋係咪三月嗰陣時做咗一個短少少啦？有冇四十五分鐘？好似 都有八個字、九個字， 八個字啊？ 有。 嗰次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就係我哋可以真係試到我哋唔同嘅歌，即係可能有啲快啲，有啲慢啲咁樣 mix 埋一齊，做一個好完整嘅 set 咯。咁我覺得如果嚟緊要再做長啲，都係我覺得我哋有足夠嘅歌去做一個我可想呈現俾人睇嘅嘢。 下一次你會希望呈現到嘅會係啲乜嘢咧？即係上次完成咗一個嘅咁樣 show， 下一次有機會。即系我当冇任何限制之下，你会最想呈现俾人嘅？ 我会想咧，啲人听完之后咧，觉得好似瞓咗觉、发咗梦咁样。走嘅时候就会发生咗咩事啊？ 系 啊，醒啦咁。 系有啲迷迷地咁样过咗一段时间咁样。 系啊，即系无论系咩 style 嘅歌都好，我都好想有嗰种令到人哋觉得我放松咗一下咁， 好投入落去嘅状态。 系， 我谂起幻象。 系啊，好似幻象嗰只 feel。我幻象呢只歌咧，讲起咧，头先我一路谂紧个 show 应该点啊。sorry， 我头先已经 picture 紧成个 show， 好似开紧会咁啊。 系，我已经我谂紧系，唔系我头先喺度谂，其实我哋上次嗰个 show 咧有第一次有 graphic 啦后边，而且其实咧我好似冇点样介绍过，其实啲 graphic 咧全部都系由我哋自己谂出嚟，即系俾啲 idea 俾嗰个 graphic designer 去整，即系 facial artist 去整嘅。咁其实佢哋自己本身有啲巧啦，咁但系我哋后屘再度过成个 set， 成个 song list 啦，跟住每首歌谂住有边啲好重点嘅 concept 想佢呈现出嚟，跟住就真系交咗俾佢，佢又真系做到出嚟。嗰下真系我系非常之 surprise 同埋好兴奋。跟住去到现场第一日 rehearsal 睇咧，哇！完全系我完全第一次。 feel 到咧，哦，原来一个陌生人佢听完个桥之后咧，可以做到我谂紧嘅嘢，原来。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就係一個創作上面嗰個交流咯。咁我諗住下次咧，如果有個咁嘅 show 咧，除咗 graphic 上面咧，我覺得下次嘅 show 咧可以整啲 lighting。 嗯， 我覺得我哋啲 show 可以係石山家嘅 show 可以係暗啲啊，某啲歌可以暗啲，直情其實唔使睇到我哋個樣，係啊， 係。 好似今次嘅 MV 咁，唔使點睇到我哋個樣咁樣， 係 嘛？ 閃下閃下嘅啲燈 係啦，閃下閃下，因為。其实原来喺个即系个咁嘅空间里边咧，啲灯嘅闪嘅密度咧，嘅频率咧，都好影响到嗰个 feel， 你睇听音乐嗰、那个、那个 mood 咯。 嗯， 咁我觉得，譬如如果我哋啲 show 成日都好似一盏白灯咁照住我哋，由头到尾就好似 take away 咗所有我哋音乐上面想呈现嘅嘢。咁、所以如果有真系有个咁嘅 show 咧，就会想 lighting 上面做少少功夫咁样。 系， 同埋想令到啲观众睇完个 show。头先佢咧就话好似头先你话咩话？ 瞓觉化一场梦。 系啊，瞓觉化一场梦。我就想咧个 show 系好似睇完幻象嘅 MV 之后咧，好似行咗去另外一个世界咁样。即系你去睇 show， 你好兴奋啦。咁但系你睇完之后系完全俾个 show 去再 surprise 咗你。哇，原来咁样样。 嗯、 即系哦，头先嗰两个钟系都唔系白费嘅咁样讲。 系。大家聽到呢度，謝生梗係唔係即將開 show， 不過如果你想頭先聽到嘅嘢實現到嘅話咧，你即係就用你嘅方法去支持 支持下啦， 令到呢件事可以出現啦。係頭先好似有一種演唱會 promotion 嗰種， 我已經傾緊啦。 但係因為係啊，會想知 道，直頭好似係公司 sell 揾橋啊，跟住公司就話：嗯，快㗎啦， 快㗎啦，快㗎啦，快㗎啦咁。 咦？你又知嘅？ 唔係通常啲公司都係咁樣， 好熟喎。 唔係所有公司， 可以你係俾開 order 人嗰個啦。 愿被人类依赖，不运动忘怀，就享受言恶跟仪态。怎么说我走得太歪？钢铁般是幻象，野兽般是幻象，那角色是幻象，尽快关。信任，我也许就像样。男跟女是这样，要跟世界标准定形象。批判是剥削，难得你最初人是那样。谁的说话漂亮，也不够你心真实无常。 新闻之前带你有石山街早前的作品。 幻象，转头翻嚟有 Wait Out 嘅访问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三税分流条例草案，多名发言议员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认为可透过拉近三条隧道收费起分流作用，但认为方案相对复杂，促请政府做足宣传。航运交通界易志明提出建议，调低的士和商用车辆使用红隧和西隧的收费至20元的修正案不获通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修正案并不可取，若然通过，不单止影响分流效果，商用车业界亦都会得不偿失。政府表示，就个别人士今日就沙中线工程质量事件接受电子传媒访问时，在毫无根据之下污蔑称政府比较不希望在检控中令港铁卷入漩涡。发言人严正指出，有关言论完全是无中生有和不负责任。发言人说，执法部门必须以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处理每一宗案件，检控决定必须基于所有可接纳的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客观分析，并且严格按照律政部门的检控守则作出。警方正继续就沙中线工程质量事件进行刑事调查，按一贯政策，政府现阶段不会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发言人又强调，任何试图捏造事实抹黑政府的行为不会得逞。一架轻型货车下午在西隧往九龙方向入口附近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无人受伤。事发在下午4点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骤雨较为频密，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好多车啊。咁啊，龙尾分别去到北角汇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天美道，西行嘅龙尾排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嘅龙尾就去到果栏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港岛咧今晚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噶，咁所以咧黄泥涌道嘅南行线啦，摩利神山道去跑马地，红隧去皇后大道东同埋跑马地方向咧都有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嘅。经过时间咧，请睇清楚现场嘅路牌啦，或者系交通警员嘅指示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同埋太子道东都分别多车。太子道西就喺旺角方向嘅，由九龙城交汇处啦，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嗰段就多车。太子道东去观塘就近住御港湾至沙埔道繁忙。新界就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至到兆麟苑就多车嘅。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每样嘢都系要向好嗰面谂咯。其实每一件事发生，无论佢一件喺你心目中系好事或坏事，佢都会带一啲嘅好处俾你。即系可能你呢件事，你发咗嬲或者嗰件事唔顺利，但你过后之后去谂下，其实佢可能都会带一啲得着俾你。 最美一望还未闭。 Hello， 我系李浩林，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丰收家庭秘笈， 要建立一段良好的婚姻关系，最重要是什么呢？夫妻婚后又可以做些什么去保持恩爱啊？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丰收家庭秘笈， 请来辅导及心理学系高级讲师郭家耀博士，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的夫妻相处之道。 丰收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my baby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上 暗恋交幻象， 想他呀呀呀呀呀的我们， 你说的全世界。 FM 94.8，奔波假笑点吗？轻松温柔两钟吧，想跟我。 FM 94.8，奔波假笑点吗？轻松温柔两钟吧。 漫马 Master， 咁啊，今日嘅嘉宾咧，继续有石山家有杨同 Master 啦。咁有你嘅新歌 Way Out 咧，咁我哋两个都会估关于呢首歌，我哋听完之后感觉噶嘛，再交俾你揭晓啦。 是咁，我估先啦，因为今次听到呢，我想估嗰样嘢就係喺隻歌听到一个男声嘅 backing vocal 喺个底嗰度，一路其实你係好喺好多位置都会 loop 住嘅。咁我估其实去做呢首歌特别嘅时候，其实呢一个係好早期已经喺度，甚至乎比 melody line 更早出现嘅咁样。 我想估嘅就係呢一首歌喺做可能做个 beat 底开始嘅时候，哦，其实一个 house beat 一个44咁样去，就係有一种好似你加埋個 mood 係好似夜晚你喺個公路嗰度咧出走嘅嗰種感覺，咁我覺得係咪就係可能喺個音樂上面揼咗呢一嚿嘢，反而 inspire 咗個主題 way out 或者講緊呢一種離唔離開嘅一個主題。好啦，咁啊兩樣嘢就你可以逐一揭曉啦。 佢哋嘅笑容令到我有啲不安。 我谂紧， 我谂紧点样去话我唔啱。 我唔知道你讲嗰啲。 系，我都谂紧你讲紧边个位。 有个男声嘅 backing vocal 喺度呜咁样，我唔识唱。 哦，哦，系咪呜呜嗰首嗰个位？哦， 我啲音 即系 我好难模仿到。 几开头我都唔系好记得。 其实咧，我哋首歌系拼贴出嚟嘅。 嗯， 咁咧就系一次过，我哋自己20分钟里，20分钟，我系咪咁讲？20分钟， 二十分钟里面咧，去逼自己写个melody 啦，跟住就去 loop 埋嗰啲 ad lib， 即系乱咁去撩嗰啲 ad lib 出嚟啦。跟住咧，哇，走晒音，sorry， 我冇 backing track 系走音嘅 ，sorry， 我完全唔知道自己唱紧乜嘢，唔好意思啊，系我哋嘅其中一段 ad lib 咧，某一个位某三秒咁样剪出嚟嘅，系杨红剪出嚟，跟住就系咁贴落去，系咁贴落去，佢觉得应该 loop 出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都系，其实真系前个歌词 系 啦，系。 咁有冇话其实大家负责嘅位置边个做啲乜嘢类型嘅声会系比较多啲咁啊？ 今次系反而真系坐埋一齐整过呢首， 系 咁嗰日唔知系咪赶住去边个 show 咧？定系 可能唔知边个 show 之后翻， 所以 宣传乜嘢？跟住我哋就嗰时喺我个 studio， 跟住就我哋话廿分钟，我就匿喺厕所写，跟住你就喺 系啊系啊，你匿喺厕所写，我唔知你点听呢、啊這个。 咪因为唔可以，因为我哋通常作歌会 up 出嚟噶嘛，一路 up 一路作噶嘛。咁跟住我嗰时个 studio 系 open 咁样嘅，咁冇可能两个人一齐坐喺度，但系写紧唔同段嘅系冇可能啊，所以我就匿咗厕所。 哦，多谢你放咗之后去厕所写，定系你想去厕所？ 唔系，跟住我哋就话我哋喺廿分钟之内咧，一定要交到melody 一分钟到 demo 歌词。 First 同埋 chorus 一定要完成，每人一个，跟住再 拣。系啦，系啦。 咁喺呢个叫 constraint 之下，其实会唔会其实系好有压力点？因为其实反而真系逼到就系做到出嚟咧。即系呢个廿分钟要 呢、這个，我觉得系我觉得系好似系你最直觉觉得你第一下谂到嘅嘢、我哋就会攞嚟用咯。 即系唔会谂咁多啦。 系啊，有时费事 overthink 噶，因为 overthink 反而。好多时你整完整嚟整去，然之后整好多水之后，发觉啊，其实好似第一个最啱 feel 咁。咁其实呢首歌就系一个咁样嘅极速嘅方法之下写咗， 系 最一开头嘅 demo 嘅。 但系一开始写起呢个 demo 之后啦，即系经历咗呢廿分钟摆到晒啲声落去之后，其实会唔会去到后期都会 fine tune 啊？谂下都系唔好要呢个声改一改，定还是都基本上我哋而家嘅成品同 demo 听到嘅嘢都几乎系一样。 音乐方面我觉得是没什么变过的。但是个 focal 呢，其实我们写完个 demo， 我觉得哇好 house 啊咁样啦。跟住之后交咗俾公司之后呢，佢就话个 chorus 好似冇 chorus 咁样。咁但是我自己觉得呢， house 其实一定要有 chorus 嘅，而个高个位呢可能系纯粹音乐，然之后有啲 focal chops 咁样就占住咁样嘅啫。咁但是佢哋讲冇 chorus 啦，咁我哋就拼贴咗另一首 demo 落去，就系头先佢提起话我哋呢首歌系拼贴出嚟嘅，即系除咗我哋系分开写一人一段咁样拼贴埋，仲有系攞咗旧歌嚟拼贴埋落嚟，即系有啲似甩皮甩骨咁样， 全部摆到埋一齐，又系另一种神奇嚟嘅，即系因为有权个 melody 真系啱塞唔到落去个 house beat 度嘅，即系会系咁样，但系系。到當時發現啊，其實曾經有一個 demo 諗起幾啱數喎，咁樣嘅。 係啊，嗰、那個 demo 係其實係少少 disco vibe 喎，係咪啊？嗰、那個就係嗰陣時我哋又係玩住咁寫嘅，咁嗰首就係我整完個 beat 之後咧，佢就攞咗 I Will Survive 嘅英文歌詞，跟住佢就用呢個歌詞諗一堆新嘅 melody 塞咗落我個 beat 嗰度。 係。 咁跟住佢諗到嗰個 go。Go on now, walk out the door。咁我哋就最尾就要攞咗嗰个旧 demo 嘅呢一段，就做咗个 chorus。 哦 ，OK。咁而嗰个 meaning 上面就好似头先咁样讲，即系有嗰啲字喺度。咁即系譬如头先讲话，哦，会唔会系嗰个 house beat inspire 到嗰种即系叫出走嘅感觉，就唔 exactly 系咁样样嘅关系啦。 反而可能系个。你个 I will survive 个 demo 的歌影响到嗰个 way out 嘅歌词， 系咁去到真系要有咗个 demo 之后，去要完成一首叫做比较 house 啲嘅 track 嘅话，咁譬如头先都会讲哦，点样去理解一个 chorus 会有一个谂法啦。咁其实去到一啲声上面，因为其实 house beat 有权佢不断 loop 住嘅时候，点样令到佢有个即系一个 dynamic， 其实都喺呢首歌都会 feel 到有阵时可能啲 kick 嘅力度啊等等，呢啲都有冇得讲下去？真系搞呢一首歌嘅时候啦。即系点样样去处理呢啲声音嘅 energy 啊，或者个 flow 啊咁样？ 呢个咧，我可以提一提，就系我以前有个朋友咧，我同佢有一段时间咧，每个礼拜都会一齐 jam 歌嘅。 咁佢就係一個 DJ 嚟嘅，佢會打喺夜場打碟啦。咁咧佢就好熟悉 house 嘅音樂嘅。咁嗰陣時我同佢一齊 jam 咧，我就主要係寫 melody。咁但係我喺佢嗰度都學到好多嘢，就係佢一個最快可以做到一首 house track 咧，就係你將所有嘢擺曬出嚟先。擺曬出嚟係一個八個八嘅 loop 度先。咁你 loop 到你覺得哦呢、這個係個 high point 啦，咁你就將所有嘢 loop 到好長，但係你將每個 element 喺唔同位置出現咯。係。咁呢個就係最簡單點樣可以 build 到一個 house track。咁雖然呢首好似唔係咁樣係咪啊？我唔記得咗。 呢首 我哋好似由頭慢慢寫到落尾嘅。咁但係我都一路寫緊嘅時候，我都係有諗起佢嗰種方法，就係、是、有某啲 element 係即係大部分都係可能每八個八會有少少改變，某啲嘢入嚟，某啲嘢出咗去，咁樣去順住佢咁樣做咯。個編排就係、是。 系，所以会听到嗰啲即系鼓声啊，啲琴声会有啲头先就杨同讲啲出出入入啊，咁样就会令到啊啲 energy 好似不断变紧， 系啦， 咁样样， 系啦。但系其实都所有 element 你摆翻晒喺同一个八个八咧，其实系所有嘢都系一齐，系一齐 make sense 嘅。 咁反而喺嗰个 vocal 嘅设计上面咧，头先就可能喺啲 instrument 上面嗰啲即系出出入入啦。咁喺 vocal 上面有啲 layering 啊，或者一啲 ad-lib 啊等等，呢一啲嘅 design 会唔会又系？一種另外的玩法咧，今次定係同以往其實都一樣，只不過哦變咗個 house track 多啲嘅歌咁解啫。 今次我哋啲 background vocal 好似多啲，即係好似頭先我唱到走音嗰、那個嗰下啦，同埋最尾post 即係 chorus 之後咧，我哋有唱個 just remember 嗰個拉到好長嗰個音啦。都系一啲我哋以前做歌舞嘅一啲 element 喺里边咯。 系、我哋好少话拉到一句好长，但系呢个就系因为想做一层嘢喺上面，即、就、系、是、好似 atmospheric。跟住我本身系谂住可以好个 kick 咧，系每下咧就会 just remember 我想做咁样、哦，但我好似最尾都 即系少少挫啲嘅感觉。 即系当你有一层嘢一路去紧嘅时候，咁呢个 kick 就会可以好。 哦、 一齊打落去咁樣， 即係呢一啲音樂上面嘅設計整好曬，咁但係呢一首歌，譬如喺嗰個主題上面，頭先有咗個 demo 英文嘅詞啦，咁啊今次同阿木合作啦，喺嗰個主題上面啊，係咪就係按住其實本身你哋諗咗嗰個英文 demo 嗰啲詞俾佢去發揮，定話仲有同佢再傾其他嘅嘢咁樣？ 呢首我哋冇乜點傾呢首，呢、首好跟 demo 詞嘅、即係嗰、那個即係好貼近啊！即係冇再點樣特登話諗第二個 topic 去改，因為我哋 demo 詞咧，除咗話 I will survive 嗰個主題之外咧，其實我一開始寫個 first 係嗰晚 studio 咧，我係攞佢其中一本書嘅打開某一頁，裏面咧有首詩咧就係、是、講一個點樣講咧，就係、是、講一個離開。我咁我写我卡记得， 跟住同话我写我都有时唔记得， 我完全唔记得咗 studio 曾经有本书咯， 有啊，我都好 surprise， 我都好 surprise， 完全系天时地利人和，无端端你唔睇书嘅，我唔知你睇唔睇书啦， 我好少睇，我想睇，不过好少睇， 系啊，跟住无端端有本书，跟住我就攞嚟，跟住揭咗一页，跟住我仲影埋相，但我搵唔翻，我好想 post 翻嗰张相，因为嗰张系个 demo 嘅词，咁、就系一首诗嚟嘅，就系、是、讲一个。系咯，咩 he wants her to stay 啊，即系乜想佢留低啊，跟住但系一个乜 but this is departure， 呢个系一个离开咁样咯。 即系你喺嗰廿分钟，你喺我个 studio 攞咗本书出嚟， 系， 哦， 系， 我喺厕所唔知啊， 你系咪洗埋厕所咧？你写完之后交完，哎，洗埋先咁啊， 仲有时间剩啊嘛。咁但系呢廿分钟入边都其实都算系好 productive， 因为。你連即係連揼聲，連嗰個詞有埋個概念之後，其實都係廿分鐘嘅事。 同埋我哋有好多個廿分鐘、哦，不過輪流做唔同位咁樣啫。係、即係可能今個廿分鐘我就係寫 first， 佢寫 chorus， 跟下個廿分鐘就係我揼緊個 kick，、然之後佢揼緊個琴咁樣咯。 嗯、 類似咁樣咯。 系嗰晚已经我谂，即系嗰晚整完之后咧，我走嗰阵，你已经 send 到俾我听咯，跟住已经话第二支，我第二支可以 send 俾 producer 啦， 系 第二支可以 send 俾监制听啦，几好听，我哋每次做完歌都系咁啊，跟住嗱，哦好听啊呢次， 整完嗰下觉得好听 ，top ten 啊咁， 但系今次监制 Morphy 担任嗰个角色又系点？因为我又成日都好记得嘅，因为每次阿 Morphy 都好似会再喺你哋嘅 神来之笔， 系啦，有啲神来之笔帮你加少少嘢上去 咁。呢、這个音乐方面佢又冇，纯粹系就系 focal 咧，佢嗰、那个佢就话要 chorus 。 佢就话要 chorus 嗰个咯。 系， 其实我都唔觉得佢好 chorus 嘅，个而家写落去，即系我觉得成首歌嗰个你个记忆点系应该会系 chorus， 我哋所谓 chorus 之后嗰个音乐咯，嘟嘟嘟嘟嘟嘟嘟嗰个位咯。 咁到成个即系成品，即系叫做你哋啦，加埋监制啦，一齐都好似其实攞呢一个叫做大家都觉得 OK 嘅中间点。会唔会反而就系呢一首歌最难要去做到？即系等于咧，我哋去考口试嗰啲咧，以前就系你要大家 agree 一个 topic， 我有共识 系啦，最难攞嗰个共识噶嘛。你呢一首歌嚟讲，算唔算呢一样嘢？反而大家真系要谂得耐啲，谂得细啲咁样样。 嗰首呢首歌嘅共识咧，最尾其实原本咧仲要去斟酌咧，使唔使加多次 chorus 啊？记得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好似话要加多次 go go on 啊咁样啦，跟住我哋即系首歌已经成四分钟，跟住唔好啦，跟住咧我哋等咗唔知两三四个月之后咧，跟住最尾连监制都好似放弃咗佢个 idea， 话加多次歌。最尾唔系最尾你都最尾杨彤都有讲多一次，我觉得加咗个 chorus 唔 house 啊，咁所以就最尾真系用翻。 哦，系啊，我记得啦，本身嗰间监制同我哋想做嗰个 chorus 再多啲字噶，但我最尾交出去我都系唔鬼俾佢嗰堆嘢，所以而家已经系少咗字噶，你记唔记得？ 系系啊。 系，我系夹硬再减啲。 系咁叫我哋改，加多个 chorus 啊。 系佢系咁讲加，佢系咁讲加，我就话系咁讲减咁咯。 系 ，Master， 你当时点样如何自处？ 唔出声 喺中间嘅位置， 大家知噶，大家知道。 用时间去处理咧，就快一阵先。 大家知噶， 好啊，我觉得都好，都好。 我哋谂一谂啊，真系谂一谂，大家再消化一下。 呢个都 听多几次， 呢个都好啊。 佢冇噶，冇呢啲讲呢啲嘢。 佢冇呢啲 心底说话， 出声噶咋。 下次你想扮系有啲 informant 嚟，我哋翻一齐消化一下咁啊。 系咁咯， 跟住隔几个礼拜就再算啦。咁喺 vocal 上面啊，即系去录嘅时候咧， 呢首歌录 vocal 嗰阵咧。其实呢杨彤好想我呢唱得再松散啲，唔想唱得咁 神正， 係啦，唔想每隻字都咬到咁清，咁但我觉得唔知係因为我哋出咗四五首广东歌呢，同埋唱嗰啲 live 呢，练到自己嗰个每次录音呢唱广东话呢好自然，想每隻字都套清楚咁囉。所以去到最尾 你已经落入咗呢个广东歌坛嘅。 是啊 ,box 入面。 个 box 入面。所以我而家听返其实可能好多其他 artist 出嘅歌呢，有时佢哋咬字係练啲呢，其实我自己有少少羡慕。是啊。因为佢嗰种俾你听到感觉呢，唔係懒音，唔係成，但可能係设计过嘅一啲将广东话想将佢俾一个新嘅感觉，唔想唱到咁字正腔圆，唔想好似读歌咁样。咁我自己係觉得要再花啲心机嘅。 杨彤你个 part 呢咁。 我都唔知点解最尾都唱到好清楚，我明明都唔想唱到好清楚，但系最尾剪出嚟，点解都好似即系好难嘅？其实呢个位置，即系点样攞广东话得嚟，你又唔想人哋觉得，你都唔知道唱紧乜嘢咁样。但系又唔想好广， 唔想好似读书俾你听咁读，哦，嘟嘟嘟嘟咁样唱俾你听。 系，因为高志英康源嗰粒每粒音就好似顿，有阵时会顿出嚟咁样，又好似唔系好啱嗰个 feel， 好似广播 feel 咁咯，即系好似广播读成个剧出嚟咁样， 系有个 script 咁样， 系，但系就不自觉地好似又 系咯。不过我觉得系呢一样嘢咧，系透过 live show 咧会改变嘅。我觉得每首歌我哋录音出街个 version 咧，都系好字正腔圆嘅。跟住我哋随住时间咧，每次唱 live 咧，自己会改嘅，即系某啲位咧，自己会有佢个转变。但我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咯。但系就即系呢样嘢系好靠时间嘅洗礼咯。 咁至于呢就 Way Out 去到呢一个嘅 MV 嗰度啦。系啊，头先我讲即系会系有啲 lighting 啊咁样，再加上有一位好好嘅 dancer 去 lead 住成个古仔嘅。咁嗰时呢一个嘅 concept 有冇话系即系大家个 team 大家点样谂出嚟最后？ 我记得呢个咧，我哋第一个出发点就系唔想要我哋个样咯。嗰边咁跟住我就俾咗啲 reference 俾同事嘅。咁啲 reference 就系、是。Ashton 有一首歌，我而家唔记得叫咩名啦，但系佢系由头到尾咧 ，Ashton 好似系坐喺架车度就出现过一幕嘅。 系咪公仔嗰、那个？系咪公仔嗰、那个？ 唔系， 唔系， 系咪啊？ 唔知咧。 但系有个 dancer 跳舞嘅，跟住另外一个 reference 咧就系 Flume 嘅。 是不是 drop the game？ 可能是。 他其中一个又是夜晚有个 dancer 在街上跳舞，但是整首歌就是这样。我就很想有一个 MV 是这样，所以就找了很 talented 的葉 Sir 幫我們做這個 dancer， 他就整首歌都是他自己編，他應該是 feel 我們那首歌，然後就想了整個，我不知道他其實有多少是 improvise， 有多少是 編好咯，我都要回去問一下他先。 是啊，我只記得他一入場那一刻呢，因為我們跟他拍 MV 那晚呢，他一入來呢是拍地下那個，即是好像地下嗰、那个 隧道， 系好似隧道嗰个位啊，唔系隧道，唔系街外嘅，系啦，仓库嗰个位，系一个好黑嘅地方，跟住佢自己喺度跳，嗰、那个位咧，佢已经系全场都好似哇，好似咧系完全俾佢吓到咁样，佢突然之间， 佢个气场好劲啊， 系啊，完全系好似摄住你只眼咁样咧，你系完全系谂唔到其他嘢嘅， 系啊，加埋个灯光真系系好 overwhelmed 啊，嗰日觉得。 系咯，因为睇一啲即系可能 story 啲 making of 咁样，就系喺现场就系灯佢，跟住再加音乐，就 系 三样嘢咁。 系啊， 就系即拍嘅时候就系睇住个画面就 系 咁。 系啊，跟住佢仲要着一件好简单嘅 overall 咁样， 系 即系红色一件咁样，跟住入面系白色背心， 系 好有型。 系啊，所以大家系可以睇下呢一个 MV 就会即系嗰个故事，嗰、那个故事性就跟住叶 Sir 究竟佢由呢个地下隧道醒咗之后，一路去唔同嘅地方系点样样咧？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样咁啊！今日多谢你同我介绍呢首你哋嘅新歌《Way Out》啦。咁啊，希望头先一开始讲嘅嗰个 show 好快，大家有机会睇到啦。系啊， 幻想中嘅 幻想中啊！今日多谢杨同 Marson 姐姐 ，Thank you。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执好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青松开你手，门锁好紧。 是喜之后，誓要出走。 何必多借口？ 让双方好过拆开面具后，再不便追究。 节目完结之前，听过有石山界嘅 Way Out， 听日见。